900，不可能。孙哲平脱口而出。弹琴那是什么鬼东西他不清楚，但他是和叶修在场上交过手的人。叶修的手速确实很快，就像现在被轮回三位逼迫飙到了500的均值。但是900，那是什么概念啊？是比眼下还要快出近乎一倍的手速，而且还不是峰值，是持续了48秒的均值。 是真的呀， 楼冠宁说着。他完全可以理解孙哲平的反应，这就像最初的他们一样，最开始他们也只是觉得叶修那曲弹得飞快，手飞快，没有清晰的数据概念。直至最后用楼冠宁刚刚所说的方式计算出来后，他们五个眼珠当时就差点碎掉。900，楼冠宁五人就算没有孙哲平这样丰富的职业经验，也完全可以想象这有多可怕。而他们随后就找了大量的叶修比赛来看，但是确实没有发现在比赛中有过这样的手速，甚至峰值都没有达到过900。弹钢琴和打荣耀是不一样的，比如左右手的职能啊，击打的方式啊，五人只能从这些方面找各种解释出来了，但是真的很难完全说服自己，毕竟900这个跨度实在是太可怕了。一般职业选手在一场单对单的比赛中手速均值都会在300上下，团队赛里面对更复杂更纷乱的局面手速会更高，但即便像眼下叶修这样以一敌三被强逼出了500的手速，那和900几乎要差一倍。或许因为钢琴和荣耀的不同，叶修在荣耀里是操作不出900的手速的，但是900往下降个200-300也还有600-700的手速，眼下的500应该不是极限吧。这是五人的想法，而孙哲平在接受了叶修曾有钢琴900 APM 的手速后，所想的也就和五人没什么两样了。 这家伙还有保留？ 孙哲平刚刚这样想了一下，立即摇头打消了这种念头。这可是总决赛的赛场，拿出200%的能量来都嫌不够。 保留？别开玩笑了。 或许真就是弹琴能飙出900，而荣耀操作达不到这种程度吧。孙哲平想不到别的解释了，但即便是用这个解释说服自己，从这一刻开始他的心里却也有了期待。管他弹琴还是荣耀的区别呢，从这一刻开始孙哲平的认知中叶修手速的巅峰就是900，匀速的900。 这太可怕了， 这样的话难道峰值还能破了1000去？孙哲平自然是用荣耀常识来判断，他倒是不知道当日叶修弹琴时只是一味的快快快，根本没有荣耀操作时的那种节奏变化。到底是能怎么样？快点打出来让我们看看吧。其他人都在觉得叶修就要支撑不住时，孙哲平和楼冠宁他们五人却在抱着这样的期待。而就在他们说话这功夫，叶修的处境却更显被动。在那三人的包夹下，君莫笑终于被逼到了角落，整个废料库的角落，再没有了可供他驰骋的空间。胜利在望。现场的轮回粉丝明显沸腾起来了，虽然他们先失一人，但是这端能将叶修的君莫笑击杀的话，这个交换是完全划算的。就像苏沐橙和方瑞解决了杜明，而自己的角色没有什么损伤一样。这边轮回三人料理掉叶修的君莫笑也不会有多大损伤，就看眼下到了无路可退的境地后，叶修最终的挣扎能带走他们多少生命了。 小心些。 结果就见江波涛在轮回的队伍频道里提示着，到了这地步他们却还要保持谨慎，争取不给叶修哪怕是多伤他们一些血的机会。他们没有急着立即展开攻击，而是等每个人的角色都站到最妥当的位置，他们不希望在攻击发动的时候还留下丝毫空档。 结束了，孙翔宣布。 他一直渴望能战胜叶修，他希望完成这个超越，可是眼下3-1 恐怕不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胜利。但是那又怎样呢？孙祥希望超越叶修，但他已不会过分纠结这一点。一切终归是要以比赛的胜利优先。没有比赛的胜利，纵然能在场上打倒叶修，那也没有任何意义。豪龙破军，叶知秋冲上，以战斗法师这记无比强劲的冲杀封杀了叶修所有的希望。超越你的事儿，以后再说，今天最重要的是赢下这场比赛。带着这样的信念，孙祥的一叶知秋冲上，但是跟着突然屏幕一黑，怎么回事？孙祥差点没跳出来，电脑故障吗？这是他第一时间的念头，但是紧跟着他已经发现不是电脑故障，因为屏幕上还有东西是显示着的，黑下来的是他的视角。致盲？哪来的致盲啊？自己很仔细地盯着君莫笑，根本没有任何动作，这是哪里发动来的致盲技能？看不到对方的应对，孙祥完全没办法驾驭这记豪龙破军。他听到枪声响起，周泽凯的一枪穿云已经开始了射击，只是这子弹最终击中的位置似乎不在自己这个方向，君莫笑已经跑到那边去了。孙祥乱了，而现场也炸开了锅。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们当然看得清楚，一叶知秋冲出，突然就有一层黑蒙蒙的光影悄然降临，笼罩在了那个角落，地上隐约可见符文闪动，构成了一个大圈。孙祥的一叶知秋正在圈中，而江波涛的无浪也在接近边缘，于是现场有两个电子大屏幕瞬间黑了，正是他们两人的主视角。这是鬼剑士的暗阵。可是在三人这样的严防死守下，怎么可能让君莫笑完成这个鬼阵的吟唱？这也太离奇了吧。心中抱着这样疑惑的现场观众实在太多太多了，直至守在垃圾堆上方的周泽凯的一枪穿云开火，双枪喷出了火花，射出的子弹不是飞向君莫笑，而是射向垃圾堆的一角，横身移动拉开的视角总算是让那些迷糊的观众看清了。一寸灰，乔一帆的一寸灰，他赫然出现在了这里。现场哗然一片，因为有太多人根本没注意到这一点。一边是方瑞、苏慕成与杜明、吕博远他们的交锋，另一边叶修以一敌三，双线战场让很多人都不知该看哪边好了，哪里还会留意到一个一直处在战局外的角色？乔一帆什么时候来的？他怎么就来了？太多人脑中一片空白，他们对一寸灰最后的印象就是他和方瑞、苏慕成分头行事那里了，再之后这个角色就被他们遗忘了。而现在他突然出现，一出现就将叶修本已陷入的死局给摧毁。没有上帝视角的轮回三人漏人了，他们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反倒成了他们的漏洞，他们眼中只是关注着叶修的一举一动。 精彩的牵制啊，王杰西感慨着。 手速500亿的爆发操作所起到的作用可不是应对了三人的攻势，利用这种强度的应对将轮回三位的注意力彻彻底底的吸引，以至于他们发生了这样严重的漏人。乔一帆的一寸灰来到废料库，来到了这个位置，完全是在三人一无所知的状况下。这是失误，可是又是让人无法苛责的失误。拥有上帝视角的这么多观众尚且被这激烈紧张的战斗给吸引，漏看了地图中悄然移动的这个身影，更何况是身处局中的这三位。孙祥和江波涛的角色都被致盲，他们甚至都无法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。叶修自然很轻松地就穿过了他们二人的防守，而没受暗阵困扰的周泽凯此时也只能将火力集中向一寸灰。阵鬼的控场能力太强大了，现在还只是一个暗阵，这要放任不管，接着冰阵、灰阵、静默之阵等等接连下来，局势可就反被对方掌握了。乔一帆，昔日微草队中的小透明，如今竟在总决赛的赛场上得到荣耀第一人周泽凯的特意关注， 这一幕让那些留意乔一帆这一路曲折的人都是感慨万千。职业选手席这边，各队的选手忍不住都要看看微草战队的反应。这个被他们放弃的选手现在反倒是先他们一步杀到了总决赛，不知道微草的选手们此时作何感想呢？ 一帆加油！ 高英杰没有叫出声，只是心中默默地鼓励着好友。即便是职业选手这边，因为过分关注两线的战斗而忽略乔一帆举动的人也大有人在，但是高英杰没有。无论场上发生了什么，他都会去留意一眼乔一帆的举动。就在方瑞发出消息的时候，苏沐橙和乔一帆齐齐掉头。他本以为乔一帆也是要向那端支援的，却不料最终他是反身冲向了废料库这边。 很出色的判断，相当优秀的大局观。 高英杰听到身边不断有前辈点评着乔一帆的举动，他为乔一帆感到高兴，为他感到骄傲。在微草的时候，同期新人的两位总被习惯性拿来比赛，在高英杰的天才之名下，乔一帆被映照得无比渺小。从一开始，高英杰就拥有乔一帆无法企及的高度，可是现在却是乔一帆先一步打到了总决赛，更能在场上有这样出色的表现。 现在该是我来追逐你所能实现的高度了，希望我们能在这样的决赛场上相遇。 高英杰心中暗暗地想着。